大家好，我是阿达， 我是哈利， 我是康康， 欢迎大家收看。 哒啦哒啦康， 哒啦哒啦康， 哒啦哒啦康， 还在讲。 哎，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达康还在讲。这一集开头的歌曲由我们曹哈利起头， 不用 highlight 这件事情。 曹哈利今天起头唱歌的感觉如何呢？ 紧张的要死， 紧张的要死。 对， 那为什么开球一样？ 跟什么 开球啊？ 真的， 你会不会想要去开看看球啊？ 想，我想要在开球的时候唱这首歌。 你说哒哒哒，那请问你要在哪个音的时候把球投出去？ 哒， 后面多唱的，对不对？ 哒啦哒啦康， 康的话就是 没有，你刚没有在打的时候，你刚是哒啦哒啦康， 真的吗？ 对，不是哒啦哒啦康， 我要在第二个打的时候才是。 好难，哒啦哒， 好难哦。 重点就是我们其实根本不会开球。 哦，是。 对，可是如果我们身为一个组合或三人组，我们会用三人开球的方式。 可以啊，就三颗球通丢过去嘛，是吧？ 好棒哦！ 然后这边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就只纯粹把球丢出去而已。 对，在一个空旷的，没有哦，我们现在棒球场是可以有观众的哦。 对， 台湾是全世界唯一的 哦，真的可以耶，好棒哦， 赞赞。 好，今天为什么哈利开头唱呢？因为今天哈利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企划哦。 心理测验游戏， 心理测验游戏， 对，今天板板都 是你自己编的，是不是？ 没有， 决定要玩。 对，我忘了拿东西了。 你忘了拿什么？ 你忘了拿什么？ 我忘了拿那本书了。 Okay. 你今天是要怎么心理测验给我们？ 那我们就是自由的请哈利问嘛，然后自由的解嘛。 没有没有，其实我题目都准备好，但因为有一题是专门可能需要，有些可能需要用到那个解答，有一本小本的书在那个包包里面。 你 这是你自己出版的吗？ 这是不是不是，这是我买来的，好不好？ 你要不要自己就 直接出动？我造成后面，我现在 你要不要你造成了所有人？你知道现在前面有五十几个人在这边爬动了、啊。 我来， 这不是你主持的计划吗？ 我来找一下。 这位大姐 ，I'm so sorry. OK， 有人这样子开计划的、 哦。今天取材自这本书哈、哦，这一本 你搞得好像业配书一样， 超深层。那我遮住部分，超深层心理测验，好不好？ 超深层， 对，超深层 写的， 日本人出版的， 所以是会退回到皮下主持人内脏那 种。对对对对，大家会看到你就把它掀开来这样， 或是像反射区一样，就你达成这样，代表你的肝不好。 这蛮好的， 这样代表 到这个程度还蛮厉害 的，是不是？嗯，反射什么心理测验反射区这种， 但我觉得大家反映出来的部分，我觉得会更深层。 不会挖掘到什么人性面吧？ 没有，你们放心好了，不要这么不要。 我这个人没什么深度，你可能挖不出什么。我大概就是有皮相 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挖多深。 我从没藏住我一肚子坏水哦，你看， 他最近都流出来了， 对，很明确。 我没有藏哦， 看得很明显， 这肚子坏水就在这边了，水库在这。 这边就还好。 我没有啊， 他都藏很深啊。 真的。 你家起来吗？后面有一包，藏在后面这里， 坏水区。 对。 坏水储水池， 好紧张哦，忽然有点紧张 了。是，平常都是我在画本本。 你今天没有回答？ 今天没有回答，我出题呀、 啊。我跟你讲， 大喜力一样， 没有用的。 但你们不准用大喜力的方式来回答。 我们会抢过来的， 所以今天是要认真答那种。 请暴露你们的真诚的心来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我今天也准备了另外一本心理测验书， 少来了， 哈利这样子。 专攻我就对了。 那我也编一些心理测验 出来，也是日本人写的啊。 好了，快点，我们来进入主题。 你好急哦，你今天好急哦。 当然很期待啊。 好，我们要写是不是？ 很 casual 哦，没有要写，拒绝接受是不是？ 我没有同意玩这个计划。 所以今天是怎么样？ 极度大破坏。 我太乖了是不是？ 对啊。 等一下，我要请问一下，是要写横的还是写直的？ 都可以 啦， 可以吗？ 好不好？ 对，你要写令和也可以啊，好不好？ 宣布年号。好的，首先、第一题，蒙呆我， 太小， 对不起，太小，我来念出来，我来念出来。准备搬家时，在家里整理行李，在柜子里面深处发现了大量好几年没有用的物品，请问你会怎么做？ 这根本就大喜利吧？ 还不是、欸， 根本就大喜利啊！ 不是大喜利，是真实的问题， 没有选择题， 好长的问题哦。 没有选择题， 没有选择， 对，全部都是你要文字回答。 心理测验不是都有 A B C D 吗？ 我觉得搬家的时候， 对，你在整理行李了， 在整理行李， 然后你发现某个柜子，好多一大堆东西，好几年都没有用了，那你要怎么做？你要搬家了，这些东西哦，现实回答。 这个是没有的，是不是？还是有选项，你要仔细看。你今天还 没有选 项， 我 check 一下，我 check 一下，我 check 一下。没有选项啦，我都做过功课了。 好，我好了。真的吼，他这样有办法测？ 对，他有办法测。 我觉得这已经乱写。 没有没有乱写。 讲价书乱 写。对得起人家吗？你对得起人家吗？ 中岛深城。 对。 这要一起说吗？ 我们分批，看我们写好就不可以改了。 对。 不可以听到别人答案被怎么样讲就改哦。 对。我要把这个 写好就写好。 什么意思？ 你马上就改。 没有，我一直写错字。我才写第一个字而已。 你要不 OK Google 一下？OK Google 那个东西怎么写？哎、欸、，OK Google 被唤醒了， 真的？ 真的假的？ 你 OK Google 被唤醒了？ 没有啦， 没有啦，他来电， 来电呐、啊，不要理他了。哦，那是我最近借的高利贷、啊。 哎、欸，你不要， 最近借的高利贷， 你不要作弊哦。你刚刚是不是有那个？ 你说 通话，然后叫人家给你答案那 种。扣印作答。嗯， 好。 扣印只能用 什么？为什么要等？为什么要等我？ 好，那我们直接来。 哦，直接来，从我开始吗？ 可是不行啊，你们要同时写好才有趣， 啊、 就不能改答案、 哦。好，写好了，来，谁先？我先是不是？ 阿达先。 好，当准备搬家时，在家里整理行李，在柜子深处发现大量好几年没用的物品，请问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拿去鉴定。 哦，这蛮好的，哎、欸，这很 错， 不能改答案， 我写错字了， 少来， 我真的写错字了，我就说我这是写错字， 哎、欸，超你监督一下、哦，哎、欸，这不行哦， 我在写，我写错字， 好，拿去鉴定。 拿去鉴定， 你想看好几年，你怎么知道好几年？是不是两千年、欸？ 搞不好很保值， 保值。 你说住在租住的东西里面， 对对对， 好几千年的 价值。比如说我家里庭院，或是我家里厕所 挖出来的 瓷砖被翻起来，我要重铺瓷砖。嗯，然后啊， 你都要搬走了 我以前的酱菜， 嗯，哎、欸，这个要吃啊， 放在那个厕所地下， 这好棒哦。 对啊，然后我要挖起来，挖挖挖，哎、欸，挖到另一个东西，嗯，那我说要拿去鉴定一下。 说实话，蛮合理的， 是不是？ 是， 对啊，我拿去鉴定啊。 而且鉴定，如果结果这个这一罐酱菜明明当时花了50块钱的成本而已，嗯、然后最后鉴定出来才5块钱，那不就是 贬值了？贬值了，糟糕。好， 重点是5块钱好吃吗？好吃我就自己吃掉了， 蛮厉害。 所以他说什么是什么什么糖糕煮， 我来偷看一下， 糖糕煮时候腌的腌的 糖糕煮时候腌的萝卜。 哎、欸，这个不止5块钱， 本来这么大一根大根，变成这么小一根哎、欸，变小根哎、欸！ 天哪、啊，我觉得那个萝卜精都会说话嘞、 欸，他会吟诗，我跟你讲。 告主嘞，告主嘞，我已经听完你的辩护了。 辩护，他没有在辩护，好吧？ 那、啊、接下来是何瑞康的答案，看他的答案， 去鉴定 是什么？ 我觉得我 同样搬家时发现了好几年没用的物品，请问你会怎么做？ 我会放在邻居门口。 有个恶劣的、啊， 你好过分哦！ 为什么？ 那是要的，不要的。 我不要啊！ 你不要，你放在人家门口， 说不定他会要啊。 那你应该敲门跟他说你要吗？ 没有，说不定他也是搬家时，然后打开门发现，哎、欸，门外有很多东西，他该怎么做？ 哦，那另一题给他听，对不对？ 好的， 对不对？ 那么关于 对啊，放在邻居门口，他可以二手拍卖会。 来，把你们的牌牌哈，你们的答案放在你们的胸前。 好 好，这样 要让观众看到。嗯，那关于刚刚这个问题呢，我们心理实验主要要调查的目的就是，嗯，你。面对过去错误的方式， 哎、欸，那你看得起你之前的错误、欸？你好变态哦、喔！ 我拿去鉴定， 他就死不认错那种啊。 嗯，哦，是这样子解 释吗？真的有错吗？ 你知道这叫什么？我过去犯的错有多少学习价值？ 没有，我觉得 我会重新去审视这件事情，就是 你少把它讲的 没有。我过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未来会造成多大价值？任何踏错一步，对未来都是重要的经验。 没有，我只觉得， 可是我觉得你就是懊悔而已。你通常对于错误都是懊悔，然后你就 let it go。 没有，没有，这个状态通常是陈彦达，哎、嗯欸，你前年那个真的很过分哦。然后你就会说、嗯、哪里过分、啊？哦，真的很过分吗？ 哦， 我有做错吗？ 哎、欸，你们两个，哎、欸， 对不对？ 你对， 我觉得让别人来判断这件事情， 你们两个人说的其实不太一样的事情，你知道吧？ 对啊，不一样啊。 你是你不要跟他说，突然说对不对？ 他还跟我说， 好像就不一样，没有没有， 没有 是是完全相反的、欸。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让别人来说，你看这是我错吗？是我认错。 你当初就应该认错了吧？ 我认错。 对啊， 我认错。 你当初就你就是假设一个实际案例， 我当初就认错，我现在再认错一次，10年后我再认错一次。50年后，但每一次认错层次都不一样， 有 guts 啦，好不好？嗯， 拿去鉴定，鉴定结果有没有？那个价格一出来，结 束。没有人在鉴定错误的价。 对，爷爷犯的错，拿出来鉴定。哦，这个错对子孙很有价值啊，很棒很棒。 好离奇的事情、 啊。不错。 对。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他的答案。 什么了？ 你会把你看就推给别人啦、 啊？ Oh, 不，这不是这个意思哦。 对。 欸、他们都好会栽赃别人、 喔。欸、这个好。这个， 他们都互相栽赃彼此之后、 这个 欸，我一句话没有说，他们就来栽赃我、欸。 让他说，让他说，让他说。 来，你说说、嗯。 就是面对过去错误方式，放在邻居门口，因为那是邻居的错啊。 你看推到别人身上，是不是 ？No no no no no。今天如 如果是我的错，我会说、嗯、那是你的错，那我是在推卸责任。但是我说的意思是说，那当初那件事情，我是在翻供而已。 翻供 就是当初那件事情真的是他的错、啊，然后你们会认同的。Say yes right now. No. No. Definitely no. 没有， 就是推卸啊。 对啊。 不是不是、欸、不是、喔、不是，不准哪里准？ 准哦， 就是 准准确， 真的 真的， 我都是对的。如果有错， 邻居的错。我家施工很吵，邻居觉得很吵。 我请问一下，我请问一下，那个游戏设计的让我无法跳过去，一直跳失败，不是那个游戏的错吗？那个超重的问题， 鼓舞骑兵， 我玩了50%的剧情。我都没有什么失误 哦，到那边那个墙突然超难爬，那个地方一直跳不过去。 来了，那句话来了。 请问一下，这会是我的错吗？ 来，那句话， 那是游戏的错吗？ 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游戏？ 这烂游戏。 名言出现了，那是什么烂游戏？ 对， 那个地方设计的很奇怪，所以你看，我的意思是这样，翻供。 天哪、 嗯！你不要逼我，我下次把什么电视、PS4 全部拉过来玩那一段给你们看，你会觉得很扯。 对不起、 哦， 我就是一直勾不到哎、欸，那妈墙壁明明可以让我插进去，他就不让我插，然后我不断掉下去、欸。 那个脏话把他逼掉一下， 丢摇杆，丢摇杆 ，他也不会勾住啊，丢摇杆可以勾住，我就丢好不好？我买50个摇杆，然后一直 勾在一起。 没有，其实我不太会丢摇杆，我是这样子。 嗯、你把它、那個、 力大无穷啊， 没有掰不断，我确定他做得很好。 对，你知道为什么？ Okay. 因为现在玩家太多了。 对， 有人是200多公斤的那种壮汉人啊。What the God damn it！ 哎、欸，这个游戏很，这个游戏好棒啊！他说揭开心灵实相的潜意识测验。 潜意识测验， 我觉得光第一题就真的有一种被说服到的感觉。 对、欸，他是不是没有活在世界上了、 哎？来， 可能被 你们先把答案 做心理测验，测验人 没有，我接下来每一题都答这个。 才不可以！ 我每一题都这样，烂游戏。好，前面50%蛮喜欢的啦、嗯，我不需要板差了啦， 不准， 就是这样 的，不准，你给我好好玩， 再写一次， 不行， 没关系，我觉得观众可以解读一下， 反正 解读一下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意思， 对，大家就自由， 我觉得你不要一直误导，不要一直误导大家， 我没有误导，我没有误导， 你有，你的嘴脸就是误导，你一副很爽的感觉，我必须要说查理，你真的很容易让人家有这个感觉， 这问题怎么样？哦，好哎、欸，然后剩下的给我们就解答，不错。 还是我们今天都不要解释， 不可以，就是要挖掘你们的潜意识真相， 让大家去买这本书， 某一种可能性， 果然是要推这本书， 解释好不好？ 好，下一题 ，OK， 下一题， 哈利的错。 哎、欸，这个是邻居哎、欸。嗯、你看你就没有写阿达，因为我们住你隔壁、 嗯。等一下我会跟他交换位置， 你 小心一点。 哎、欸，好像今天没有坐中间， 我们住新北市，大家都是有，大家都是邻居， 很近很近。 对，好，接下来第二题，蒙呆我，面对缠成一团的线，你会怎么做？ 面对缠成一团的线， 对、啊、 我会怎么做？哦，好， 他们说有时候 缠绕在一起，比如耳机线嘛。 对对对，耳机线常常会这样，所以口罩已经变拿出来就变。 那就是线的错啊，线没有设计好啊。你线如果它做的很好，它顺很顺的，这跳下一题了吧？这我 它测试的不一样，稍微有一点不同，好不好？ 再让我看一次题目， 再来看一次题目。 你今天让我很不耐烦，你知道吗？ 我好了。 好， 我很直觉作答哦。 我好怕哦！现在 我直接作答， 超怕的。 面对缠成一团的线，你会怎么做？哎、欸，我觉得我答得很平实，很真实。 哦， 你是在想什么不会被人家攻击的答案？ 对， 你现在是在想这個，对不对？你刚 因为你们两个真的心机很坏， 我没有心机， 你常常都在伤害别人。 你现在想就是我刚踏空了，我这是不能再踏空。 不是跟他们聊这种东西很恐怖，他们会 一直 我又是暴露狂啦，我又是 什么游戏？你放心， 什么 目前的暴露狂？目前暴露狂是他，就是会脱裤子上厕所的人。快保证！ 我暴露给谁看？马桶吗？ 对，马桶。 厕所门吗？有哪里有 臭？每次看到你进来，他们都又来了。 你们最好都没有把自己那个暴露给马桶看。 好棒哦，自己消音。 你们都不用， 都没有把消音。好了吗？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你不要再修改你的答案啦、啊！哎、欸， 这个那好在意哦， 超小心翼翼的回答。 这一丝竹子， 这个是个轻松的小游戏而已。 你是不是把这一团线都看成草蛇了？ 到底要答什么？ 崩溃了，崩溃了。好崩坏！ 刚刚没有正确答案的， 那现在有一团黑雾在这边。 没有正确答案的， 好， 没有正确答案啊！ 你们不要一直看我答案，你先答、 啊。好，他在打哦，好啊， 你要打完再公平啊。 对， 好， 我好了，来， 好快， 我先吗？一样，我先哈。 对，面对长长一团的线，这时你会怎么做？ 我会买新的。 放弃。 哎，你知道有时候那缠成一团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开，而且 太痛苦了。 重点是我手很拙，你知道吗？我会 很难抠开来， 对我手会很痛，我解不开。 可是 想要买一条新的， 那个线已经跟了你十年了，你对它不会有旧的感情，然后你宁可把它换成新的嘛，而不是花点耐心把它慢慢的解开。 这是个好问题，来，我们来看看 康 康。 我会把它留着，但买一条新的。 所以是同时拥有两条线， 收起来啊， 有旧的，和一个新的。 对， 那旧的永远都不会用。 我就会有一个线的公墓啊。 线的公墓。 我会买一块地，有没有？ 把它埋起来。 对，然后上面立一个碑啊， 蛮好的。 2000几年 ，Sony 什么什么耳机线这样，然后20年 Micro USB， 铁三角， Type C， 然后Type C， 好多。 还有一个是我的鞋带，解不开。 鞋， 我把整双鞋都埋起来了， 蛮好的， 解不开。好，换你。 刚刚答案是， 我会打上死结。 好激进哦，好激进！ 我会把它 彻底打死就 對。刚刚你刚找了这么久的出路，结果现在找到一条死路，很 屌 的。因为我没再管了。 你的台阶呢？ 你要听我原因吗？ 好， 我心里面的原因是因为缠着一团很乱的线的时候，通常我会什么烂线啊，然后但是你知道。然后，但是我不想要这样子怪罪他，然后以及我也不想要让他保留一种给我一点希望的感觉，就是你觉得缠成一团，你会有一种觉得，我可以把它慢慢解开，它就还可以用嘛。但我不想要花那个时间和心情把它解开，我就把它一次打上死结，让它永远永远就是那样的，我不会想要把它解开了。 曹阿丽，这一题是不是跟感情有关？ 你那一题也是跟感情有关吗？ 我觉得这一题的题目跟感情有关。 这一题哈，我觉得很惊人。对，我们来看看这一题。 好，是在讲什么呢？ 解答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应对办法。 哎，你想想看，他是埋葬他，然后我是打上死结，但我没有丢掉。哎，其实我们都没有丢掉他。 没有啊。 但是你已经在心里面给他画一个大叉在那里了。 没有，他会彻底把那个人际关系搞糟。 没， 那个人际关系够糟，对，我再把他搞糟 到底就 對。又来了，又来了， 戳到底。但我是什么呢？ 看到了没有？ 交新朋友， 看到没有？ 我交新朋友，然后旧的朋友呢？ 埋起来，哎、欸，他 埋起来， 他是埋起来。 没有，我觉得他 立上墓碑。 我觉得他还好了。 某， 相对是尊重， 彻底。 对，在六张里。 六张犁那边很多吗？ 六张犁那边有一些。 你刚刚一直这样掏耳朵，是因为你听到什么冤魂的声音是不是？ 冤魂在你耳边。 不要再对我说话了，我现在看不到你，我有新朋友了。 你明就是看着他吧， 新朋友。 所以哈，我觉得跟这两个人交朋友的时候，大家要格外的小心一点啊。 对，可是我会放着，就代表说，比如说以 Facebook 而言好了，对， 你也不删除他， 交往不来，我不删除他，我就放着。 你不是删除的， 不删除、 啊，那你没有 忽略， 也没有封锁、 啊。好讨厌哦，我宁可直接一点。 这个的直接。 就很直接啊， 的确蛮直接， 我就直接删啊，删好友啊。哦， 可打上死结不删好友，你不丢掉、啊，你打上死结啊， 死结就 cast off 啊。你那个是忽略了吧？ 可是你不会丢掉啊？ 我会丢掉啊，为什么不會丟 掉？你刚不说你不会丢掉吗？ 这是结啊，那他们不是啊。但如果你讲人际关系，我就直接砍 了。 我们这不是，这也不是，可不可以超越这个答案去诠释你的人际关系呢？我们不是要以这个答案来说吗？ 哦，一定要以这个答案来说。 不然心理真 的是对啊，就针对你这时候的 那 Facebook 很难讲，但人际关系现实中，可能吧， 可能吗？ 还是你就是把他的脸书锁住？ 我们没有要有一个正确答案，我们只是说这可能反映出这件事情而已。你可以重新思考，说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呢？这样子对我来说好不好呢？ 但是我觉得 就是他们是什么烂朋友嘛， 烂系列 不就是这样而已吗？ 什么烂系列？可是曹丽，这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不太准，因为我很难交新朋友。 对， 对我其实非常难交新朋友， 是很慢熟的那一种。 对，所以 直接交新朋友对我来说反而真的不太 重。这样讲，很多新朋友会难过，因为说不定你跟他们的互动让他们觉得他们其实已经是你的新朋友了。 但是交到了就可以交到了。 对，我是很难交新朋友。 现在跟他 认识人， 跟他成为朋友的人就是哎、欸， 真的朋友、 啊，真的朋友了。 因为我不太会认识陌生，我不是那种 social 的人，我是非常害怕陌生人的人。我跟所有人都说过这件事，我非常害怕。 吉娃娃型的， 所以怎样突然走进来 叫我不会叫， 走进来一个清洁阿姨，你会害怕吗？ 但不要跟我交流就好。 他就说脚抬起来一下，放手。 这无所谓， 无所谓。 对对对对， 这样却无所谓，有点奇怪，这算交流了吗？ 是哪里有所谓？这只是人家哦，不好意思，就让给他。可是如果是那种很直接过来，就比如说在搭车的时候，旁边一个人跟我攀谈，我会紧张。 那如果扫地阿姨扫过来，扫一扫，你脚起来一下，你鞋带怎么掉？然后帮你打一下。 我会害怕，对，我会害怕。 那打一打啊，不好意思，怎么缠成一团？怎么办？这样子。 如果他把我打上死球的时候，何瑞康把你的面罩拿下来，我就会这么说。 基本上我这么高，我不会弯下腰去扫地的。嗯，对。 然后接下来，我就会把这双鞋埋起来，立一个墓碑之后，去买一双新的鞋。 哎、欸，你不会事先把这个鞋子放在柜子里面，然后等过十年以后拿出来鉴定一下？ 哎、欸，这个鞋子是当时高的。唐高祖穿的那一双鞋， 唐高祖才不会穿这一双，好不好？ 穿了一双 Gore-Tex 的鞋。 好，接下来第三题，这题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你喜欢就是恐怖的意思。 没有，不是恐怖，我真的蛮喜欢的、欸。 你今天说想让观众讨厌我们，然后喜欢你， 我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讲话又不清不楚，大家不会喜欢我的。 这一集我最喜欢就是哈利了，因为哈利感觉最好了。 这一集是特辑，我要上诉，我要走40分钟。30分钟之后换我们挑题目问曹阿力，你觉得怎么样？ 可是他都知道题目啊。 没有没有，对啊，我都知道啊。 没关系啊，我们投票，来我们投票好不好？ 他背起来了、欸， 我背起来。 他昨天还默写， 对我读得很 通。好，那我们等一下考一下、嗯， 很通透。 不要不要，好不好？ 第40页， 哎、欸，我们不可以超时。来喽，第三题，第三题的问题是，你会对枯掉的花说些什么呢？ 烂花。 哎、欸，只有这个 浇水，我每一个小时候帮你浇水，你死屁死啊！ 就是这样，对，会对枯掉花说些什么呢？ 我建议两位对这一题小心作答啊！ 你看看旁边那个，你看看旁边那个，我都没有帮他浇水，他活得那么好，绿油油的。 Okay, 我在 IKEA 买回来的。 OK， 有一朵花是真的花哈，是真花，不是塑胶花，它就是枯掉了。 你看另外一 朵，你面对这个状态，你会对这个花说什么呢？啊，它枯掉了。 对。 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说什么？ 对，好，学好了。 平常就只、就是单独遇到他，哎，他枯掉了，你要说什么？ 我会说两句话。 为什么又擦掉？ 好，我好了。 这次换康康先作答。 哦，换他先，换他先。 但是他写好， 我都直觉，我都直觉写。 我刚刚直觉写，我只是换一个方式说而已。 说烂花吗？ 好，来了。 好，你先。 面对枯掉的花。你会说什么呢？ 哭哭， 好大声！ 我会说哭哭， 羞辱他的意思吗？ 没有啊，我哭哭， 没有。你写的是幕布的哭、欸， 哎，嗯，对，怎么了？ 是哭哭 哭哭 哭哭，哎、欸，这哪一个国家语言是这样？ 墨西哥，墨西哥吗？ 有这种国家语言吗 ？Local，local，local， 哎，那是 local。 好，那陈彦达，陈彦达先生，请问面对枯掉的花，你会回答？ 我不会对花说话，我又没疯。 你对他说这句话吗？我不会对花说话的，我又没有疯。 嗯，我会对枯掉花说， 我没有疯。 我不会对你说话，我又没有疯。 你有在对我知道，我知道你在对我说话，但我不会对你说话的。 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说 什麼。我觉得你们渐渐找到逃脱这个游戏的方法。我觉得你刚刚发出的笑声好讨厌。你刚刚说这种声音。 我又没疯， 你们居然这样罔顾这一题，我好难过。 我没有罔顾，哎、欸，这是我真的会回答的话啊，我不会对，我真的不会对花说。 我就说它是一个反应心理测验，所以它你要假设进入那个情境。 那你不能一直挖那种好像要把我们变坏人的那种心理测验啊，你就是这样子做啊。 我就应对你们这样的答案来做解答。 曹哈利，他如果说是猫，我就对他说话，可是我真的不会对植物说话，我没有这个习惯。 你说那只花？ 我说啊，那只花。那株花， 那株花， 哦，那株花正常一点。 好，你快回答是什 么。可恶，你们让我好失望。 好，来，这是什么？ 这一题所要问的就是，面对不符合期待的姓氏时， 姓氏，你说我姓何这样子吗？还是什么 ？Sex， 哦，姓氏， 对，你会采取的态度？ 哭哭啊！我真的哭哭哎、欸，就是 他会对他对象说哭哭。 没有啊，不符合期待的可能是我自己啊。我会说，哦、哭哭、啊，这样啊，我可能会这样啊，什么烂， 什么烂， 我不能再玩消音游戏，因为我那个消音等于没有消音。 我跟你讲，今天我就这么一招啦，反正他已经认定我，我就这么一招。 哎、欸，你这个就是逃脱这个游戏的答案呢、欸？ 没有啊，这个很有道理耶、欸。 这怎么说？ 请解释，请解释。 我不会对花说话，我 没有啊，就是姓氏就代表花啊。 对。 对啊，所以他就是那个如果不符合他的期待的话，他就是完全不理他。 嗯，我就跟女人说，我没有要做的意思，我不是异性恋，这样。 好讨厌。 我就要说这答案很棒，但我觉得这就代表他真的疯了， 彻底逃避，彻底逃避。 我不是内心先做完了才会发现这件事。 对啊，是做完了。 对啊，做完了说， 哎、欸，我可以确认一下， 我没有做意思啊，我不是异性恋，所以刚才会那样子啊。哎、 欸，你知道工作人 彻底的， 你是很害怕对不对？你刚一瞬间是这种，天哪，是这种男人的那种脸哎、欸，吓到我了。 你吓到我们的睡眠都没了。 刚刚那不是我啊，我刚刚没有做啊，你到底跟谁做了？ 哎、欸，请问小编，请问一下，这两种面对不同性是假？我只是假设，我是假设，完全没有 me too。我先重申，我们这个节目完全没有 me too 的成分。 #me too。我只是说，假设你的朋友，你也在现场，你看到你朋友遇到我们这两种对象，我们这两种对象哈，还没有开始发生关系哦，但是不是很理想的时候，一个是哭哭，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没有要做的意思啊，我不知道我是异性恋这样。 什么啦？ OK， 好，请问一下，你会觉得哪一个你比较能接受？你会觉得啊，他没有很过分。 两个都超有病的。 哎、欸，我认真的回答，你不要一直掩面，好不好？ 哎、欸，我认真觉得我这态度不是很好啊。 承认 ，me too。 承认的。 我觉得对于性氏不满意，对于性氏不满意，然后说我又不是异性恋，这真的做得很彻底， 很彻底啊！ 我从隔天开始，然后跟一个男的做，又做不好说我又不是同性恋。我是无性恋啊，这样彻底的一关一关的逃避。 哎、欸，说真的，但好、嗯、 哦，所以你会逃避这种事，其实 就是我又没有疯，我干嘛跟你说？ 你就疯了，好不好？ 所以其实我算比较好，你觉得我这样比较好，对不对？我检讨我自己啊， 我没有觉得好或不好啊，我只觉得这个很绝对而已，我的很绝对。 那你觉得我的呢？ 我觉得 我不是对他说哭哭，我对我自己说哭哭、欸。 我很好，很好，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你很有自省能力，对， 謝謝， 尤其对自己的。很有自信能力， 什么 什么烂，这样。如果你愿意这样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负责的男人。但那女的压力可能也蛮大的。做完之后，刚刚爽不爽？嗯，我觉得什么烂。我觉得对方觉得刚刚不满意就算了，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压力可能有点大。 我相信。恐怖的。但我觉得这个游戏对你们两个。 没有，我在。 观众可以想象得到， 我的生气， 更实质的画面。 你打那个笔， 按摩棒哦， 好凶、啊！ 哇，频道黄澄澄的一片呢、啊，黄澄澄的一片。 哇，我该死！我今天又穿了黄色，根本就在暗示这件事情。 电池怎么关不掉？怎么关不掉、啊？ 是油菜花田开了吗？怎么这么黄呢？ 太激烈了吧！出去了，要出去了。 是还有几题？ 没有啦，今天就先这样。我真的觉得太可怕，我不敢再踏入更深的境界。 还有一点时间、欸、 真的吗？你们还要再玩吗？ 我不在乎啊，我不在乎啊。 没，你什么时候拿走的 ？OK， 还有最后一题，那最后一题，各位两位，最后一题，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好， 好不好？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我们再考查理。 没有，已经，我们已经 太过分了。今天 查理风险共担呐、啊，共业，好不好？你看我毫无保留，我今天毫无保留。 OK， 好吧， 我好后悔玩这个游戏。最后一题， 我要再玩十集。 OK， 最后一题就是魔法师给了一个礼物，途中你们却遇到了三个妖怪，然后那三个妖怪，你为了脱身，必须要舍弃其中三个礼物。 他不是只给了一个礼物吗？ 他给了四个礼物，对不起。 哦、你搞什么东西啊？ 还好我数学不错。 我没有，我忘了少打那个数字。 哎、欸，那个字他们太小了吧？你这过做这板子有意义吗？ 就很小。回去 highlight 出来， 回去打字幕字，好、 啊。好，为了脱身，你必须要舍弃这其中三个礼物。请问你舍弃这些礼物的顺序是哪些？ 哦，有选择题了，太好了， 选择题来了。OK， 嗯，关于这个顺序呢，第一个是 A 魔法面具，嗯 ，B 魔法壶，一个壶，嗯花瓶壶或水壶都可以。嗯、然后C 魔法翅膀。嗯。D 魔法点心。 我想问一下，这些道具的功用是什么？ 对啊， 你可以自己想。 那加防御加攻击多少？那个知道吗？ 不知道， 数值不知道。 你自己设定。 我自己设定。 对。 啊！天哪，这个问题是要写很多啊。 没有啊，你就只要写出你的顺序就好啊。你只要写三个舍弃三个的顺序，顺、位是你最先会舍弃哪一个，再来是哪一个，最后是哪一个。 所以是有一个不会舍弃掉的。 对，有一个不会舍弃掉的。OK， 好不好？ 好。 来啊 ！A 魔法面具 ，B 魔法壶、C 魔法翅膀 ，D 魔法点心。这一题很好，很不会再挖到太深的地方了。 我好了。 好、哦，这么快？嗯。三个人的顺序都写好。嗯， 好，好。嗯 ，OK， 那么接下来要公布答案。 等一下，我补一下。 好，你们先把答案摆出来。所以为了脱身，请问我先问康康好了。嗯。你摆脱这三个妖怪礼物的顺序是？ 应该就没有啊，就 A， 然后 B， 然后 C。怎么了？ 为什么？ 好顺哦、喔！第一个你要丢掉的是魔法面具。 对， 为什么？ 你先说，因为要设定它。 怎么结巴这么严重？你先设定， 要设定干嘛？因为那魔法面具戴起来之后、它的功能就是简单的保湿啊，敷脸而已， 没用， 没用，烂面具。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我会先淘汰。 OK。 对，然后魔法壶，对，他说是魔法壶，但其实他就是。它会慢慢的自己从空气中的湿度，然后弄出水分来。 为什么都跟保湿有关？ 对，然后它在那种荒野之中很好用，但是我要累积三天才能才有一口水。什么烂壶啊！我怎么可能用得到？我早就渴死了吧？ 又烂， 就功能可能不太好。 Okay, 你设定是这样，那 C 呢？ 对，那魔法翅膀 听起来很厉害啊。 对，魔法翅膀，但它只给我就一边，所以我根本他妈的也飞不起来嘛。那有 什么意义啊？谁会这样设定啦？ 那 D 呢？ 啊，魔法点心 你留着了、 因为我还不知道吃下去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它可以吃。他至少就是会让我不会饿肚子， 但是你就被妖怪杀掉了、 欸。啊？为什么？ 没有啊，你可以保留一个啊。 哦，放弃三个就可以那个了。 对，因为我拿这个东西， 你只是要打发另外三个怪物而已。 对，那如果这三个怪物有没有？ 哦是哦。哦好。 要写顺序哦。 要写顺序是不是？ 对。 怎么了？ 没有。 这个题目是有、 而且想想看，你遇到怪物， 来，我才不能先看。 你遇到怪物，他们说不定还不想要被打发的时候，你魔法点心，如果他比如说是包子，你还可以拿去丢那些妖怪，然后。看他们会不会想要吃等等的， 没有，你最后不能丢这个哎、欸。 我说留个退路给自己哦、 oh.。好了好了，我刚搞错题目了， 我 以为是要拿来对付妖怪，就是要给妖怪、 打发他们的，对。 嗯，可是说实在，妖怪怎么会接受这种东西呢？妖怪会觉得是什么烂面具、啊？ 没有没有，如果设定是依照你刚才的说法，的确没有妖怪想要要， 是吧？ 都觉得这是烂东西。 妖怪也太容易被说服了。 我只能说这个魔法师也太…… 而且我必须要说，怪兽才不会对魔法这件事情感到好奇，你知道吗？怪兽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魔法的生物了吧？他何必还要需要一个魔法师的道具？他根本会嘲笑这个道具，他直接把你吃掉。他像怪物在我们唐僧这个《西游记》里面，他就是要吃你的肉，然后他就可以增加他的生命。这才是一般的设定、 我觉得你的设定已经太完整了。 不是这个问题本身，它就有一个前提上的错误啊！我觉得，这什么烂题目啊！真的是 ，OK， 对不起，我错了。好的，阿达， 来， 请问你为了脱身，你必须要给三个怪物魔法师送你的东西，你会赠送的顺序是？ 我跟他顺序一样是 A、B、C， 但 D 我会留给他们抢，然后在旁边欣赏。我想看他们三，我想要看他们三个抢 D 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给他们一个，还可以抢、 公平 A 给你，公平 B 给你 ，C 给你，但我还有 D 哦。 你为什么？ 谁要 D？ 谁要 D？ 你们自己去抢。 好讨厌！ 你可以假装你只有一个而已，你知道吗？ 所以、 就搞定了。 对啊，可是他规定要舍弃三个啊，所以我只能给他抢第四个而已啊。 原来如此， 我总可以决定我第四个怎么用吧。 大家都已经各有一个了，但是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谁是想要呢？来试看看。怎么办呢？我觉得不用测验就知道他的个性很差了吧。 你不觉得他们要攻击我，要给他东西，我要报复一下吧？ 也对了， 是不是拿D给他抢 ？OK， 好、但其实这个题目我觉得算非常的温和、这个题目呢，主要要测验的就是你人生中不想失去的东西。 A 什么 ？A。是所谓的自尊， 哦，我第一个舍弃自尊，我们的第一个舍弃自尊，做搞笑他妈就是舍弃自尊呐、啊，当个搞笑艺人没有自尊呐、啊。 来，自尊什么东西？烂东西呀、啊， 烂自尊呐、啊。 接下来第二个，金钱。 哎、欸，这不准了，这不准，金钱绝对在自由之前了。 我跟你讲，金钱我 OK。但是像是一些什么债券什么的，我就 期货、那個、 要留着啦，要留着， 尤其是增值的那种。 OK， 對對對好，没有债券这种，对，在这个游戏世界 没有吗？ 我们的人生中目前也还没有。哦、接下来 C， 自由， 自由，我会舍弃自由吗？ 你已经舍弃掉了，你在说什么？嗯， 但说实在，如果你要被吃掉了，自由还有什么用？ 可是我如果这样子，我留着应该是比起來 對、啊、好。总而言之，这两位呢，最后留下来的都是。爱 没有，但是阿达留下爱的方式很过分。 我还有爱哦， 大家想一下他怎么使用他的爱的？ 谁要我的爱啊？ 好恶心、 啊！来抢啊！ 好讨厌的人类。嗯， 对，没有人要。三个月， 三个月。 哦啊！哦，不用，我有钱就好。我有 自由就好了。 自由、 哦。我很有自尊， 我 没有抢 你的爱，我不要你的爱。 没有人，没有人要。 然后阿达就会唱：如果这都。 不算爱， 行行行啊！ 我有什么好悲哀？ 哦，这是伍佰的歌哦。 对，哦， 你是听我的口音听的。 我看 你自己唱不知道，就听我唱，你就知道是伍佰的歌。 我听你唱的哦，是伍佰的歌，我心里还折返了一下，说：哎、欸，这伍佰的吗？不是张学友的？哦，是伍佰，是伍佰。 是张学友 cover 吧？我不知道。你听你的自己的声音，觉得是张学友，就听我唱，觉得是伍佰。哎、欸。 不准不准！好的，今天我们这个心理测验游戏就到此告一段落 了。来，其实我已经准备好，我们准备好问题了。 那如果喜欢达康的这个节目呢，可以收看 Facebook， 还有他们的 IG， 还有他们的 YouTube 都会有一些。 我随便翻，我真的随便翻。 等等等等，不要！ 来，我真的随便翻，来来，那个后置，请帮我们后置上去 哈。它有些会有选择哦。 对， 不要选择的。 侦探工作绝对不可或缺的道具是什么？我随便抽，我没有，甚至没有看那个在测什么。A。变装道具 ，B 武器 ，C 相机或笔记本等记录用品。再说一次题目哦，侦探工作绝对不可或缺的道具是什么 ？A 变装道具 ，B 武器 ，C 相机或笔记本等记录用品。 只 有三个， 三个。 身为侦探的话。 他跃跃欲试啊，没关系，让他跃跃欲试。 对啊，你为什么？这个给他。 来，你打，赶快， 快一点，我在帮你，欸、你懂 不懂？我从头到尾都打得很诚实，我觉得我非常有资格来问人家。 你再说一次，这三个歌 是侦探嘛？不是，不是什么其他人物。 不可或缺的道具是什么？侦探不可或缺的道具。 OK。 A 变装道具 ，B 武器 ，the weapon。嗯。C 相机 ，camera， 或笔记本 ，or notebook， 或等记录用品。这个我不会翻。好。 搞什么？好，答案出来了。 好，答案出来了吗？ 是。 好，康康好了吗？ 好。 好，你上面就没有写，你还给我好。 好了。嗯。 好，来。好，哈利先好了。哎、欸，不是，康先，康先，哈利 先 压轴。来，康。嗯。 是。A 记录用的东西。 为什么？ 变？哎、欸，不是变装。 哎、欸，不是 ，A 是变，哎、欸，变装道具。 在搞什么 ？A 变装道具。没差啦。没差。 你要说的是 C， 你就写 C。 没差没差 ，A 变装道具。 哦，为什么？ 因为你不变装，你就没有办法跟踪吧？一切都是从这边开始的吧？ 你不会被发现的话，就不用变装啦。 没有，也有那种宅在家侦探啊， 没有 键盘柯南，你没听过吗？ 不是啊，不是那种侦探，不是键盘侦探啊，是 键盘侦探。你说在键盘的键盘站附近，走路三分钟可以到的那个 区域只在那一块。 对对对， 这 case 在哪里？ 士林哦，士林有点 没有，有点远了。 圈外圈外， 键盘 键盘，我是键盘侦探，不好意思。 好难哦，键盘侦探，键盘侦探，键盘侦探，哎、欸，没那么难啊，我刚刚念错了。 键盘侦探， 你差点念错了是不是？ 我会觉得变装很重要啦，就是你要会变装，会易容啊。啊，你那种相机这种东西，其实也不需要，手机就可以啦。 哦，如果你记性好的话。 对啊。 他说等记录用品好吗？ 哦，那对，记性好、啊。 而且他笔记本可能是因为英文翻过来是 notebook， 所以有笔记电脑。 对， 带笔记电脑的侦探也太逊了吧？ 为什么？他说你想要看一下 Netflix 比较大萤幕啊？ 不，那样就会被发现啊。 那叫休闲而已吧，就没有在工作了吧？ 然后我觉得武器是更不需要，因为武器都放在最后一步。 哦、就 是 武器真的， 你已经要被杀了嘛？你被发现了，所以我觉得变装是非常重要的、欸。 用上武器真的就不算侦探了。 对 对啊，哪有侦探用武器的？ 而且侦探真的要有武器，就直接一样是拿相机敲了吧？ 所以对啊。 但你只有带变装道具而已。 我跟你讲，而且比较好的相机，通常大家会把镜头先拿下来，然后拿主机去敲，懂我意思 吗？然后还要 那个镜头很贵哦， 还要先把感官的地方折起来再敲人，怕那感官元件曝光。 对，先把那个防尘盖盖回去有没有？然后再拿主机敲人， 然后先拿那气球这样。 但他选的是变装道具。 对啊，变装道具啊。 对啊，你选的是变装道具嘛？嗯，所以你就是变装。好，你 我的话就是 C。照相机啊，笔记本这种记录用的东西，这才是身为一个侦探该有的本业该做的东西。嗯、你要罗收证据啊！ 好，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你要罗收证据，好了，是不是？好了， 快点，我好期待、 啊。我意外的抽到一题。好，来，这题是在测什么呢？可以知道你选择恋人的倾向。 猎人哦， 猎人， 猎人啦、 啊，对，没有人可以选择猎人，对，猎物没办法选择。 我选择你，这一个月来追杀我， 就是你了。我这季没有要打猎， 休耕呢。 好，首先是康康是不是？ 哎、我是选变装嘛，变装什么意思、 嗯、？A， 哦，擅长算计以获得品味好的人，算。我们就看擅长算计就好了。 你说我的技能还是我选的对象是要这样的？ 没有，你会选择恋人的倾向， 擅长算计别人。嗯、 对，变装我讲一下解释，变装道具是可以改变自身形象的物品。嘿嘿，你在异性面前会扮演不容易到手的理想恋人，是会自抬身价、自抬身价、自抬身价。我们没有后置的类型。 继续， 时而故意假装不在意，冷淡应对。以态度暧昧的恋爱计算， 你累个吗？ 来吸引对方，而恋爱对象则倾向选择。 这个题目的答案这么长， 后面才重点。听好了，对康康有意思的人，嗯，听好了，来，听好了，恋爱对象则倾向选择，冰，外貌家 啊，对， 冰，服装或所持物品品味不落俗套，而且富有的人。富有的人啊，富有的， 我必须要说，富有的人，富有的人，我不敢说啦。但是看外貌，我当然多少会看一些，我承认。 各位，富家女没有用，要长得好看。 没有啊，他第一个就是外貌不错，外貌协会的、 啊。对啊，就是有钱不够，要好看，要好看又有钱。 对啊，但我已经发现有钱的部分。好，白富美， 嗯，白富美， 周小姐，周有吗？ 走，阿哥， 是这意思吗？请问摄影图是这意思吗？白富美， 所以完全就是一个， 注意了，欢迎全世界的白富美来找我。我跟你说，我有很多面相， 可 我有暴怒面相，烂游戏，我有暴怒面相。哦，我常常有时候裤子没穿就出去了，或者是给人家看一些什么，而且我还会哭哭这个样子，我有这个部分。我还有什么呢？我有太多了，我有时候对我幻想的朋友说话，这样子，像旁边现在坐的这十几个，就很多啦，你会很快乐的，人生中，嗯， 这个就证明他会扮演不容易到手的理想恋人，他不容易到手，但不太理想， 但还不容易到手、 嗯，什么意思？我这样还不容易到手， 欲拒还迎的那一种、 因为会让人家害怕，你要不害怕才能到手啊， 那不就是失败了吗？ 没有，我相信很多人会要的。我们下面留下 不是 电话，我们用私讯了，你们先留下名字说加一，好不好？分享出去，然后打加一，好不好？我们到2000分享之后，我们就让康康上拍卖，好吗？2000分享都打加一，脸书会吃留言，帮我打五次加一，然后分享五次。 我跟你讲 ，IG 上面的那个什么我的九宫格、嗯，每一个都是我， 时空旅人，时空旅人替身。嗯， 欢迎大家。 好，最后曹哈利。 对，我是。哦。盗版。 这个很王道哦。会先观察，想从朋友发展成恋人关系。 哦，朋友下手啦。朋友。 选择记录证据的相机与笔记本的你，是冷静观察异性的人。你是否有遇过，就算是喜欢的人，但如果对方太过积极的接近，反而会让你退缩的情形呢？你似乎认为从朋友交流这种平淡关系开始的恋爱比较适合自己呢？吸引你的是拥有共同兴趣或专业领域，并透过这个共同点能拥有各种对话的人。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啦？ 我说真的，我说真的，我完全的听不懂。我觉得你不觉得他的翻译很怪吗？这是翻译的问题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他会找圈内人。 意思到底是什么？哦，圈。 就讲简单一点嘛， 找圈内人，一言以蔽之好吗？ 超难呢、欸， 没有， 就是他一定要先熟识之后，嗯，然后慢慢的，他有点像蚕宝宝， 什么意思？ 他没有办法一见钟情。 对，我先跑到商业、哦，商业上面，商业都已经被体温弄暖了、嗯，然后再慢慢开始吃那商业。等到商业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剩下梗而已了。 对啊，跟我搞的好像我 错了吧？蚕食做完全错， 他蚕食，他不是鲸吞。 不是不是不是，他是要熟悉的人，他才敢的意思， 才敢付出我的真心。 可是这样子，人生丧失很多快乐吧？像我这种做法，白富美出现，哎、欸，可以也来试试看、啊。我用我第32号人格跟他交往，这样子。 好，反正总而言之呢，蚕宝宝的蚕宝宝类型， 不，我不是蚕宝宝， 不是蚕宝宝，你是猪笼草。 猪笼草好， 对，这是蚕宝宝型的恋爱型人格，这个是猪笼草型的恋爱型，在等待那个地方的人，有没有？ 对， 飞飞飞飞飞！ 我不只是猪笼草，我是那种可以抓住老虎的那种捕兽夹， 活的哦，有机捕兽夹哦，可怕了吧？ 厉害哦，瞬间， 嗯，好了， 这是什么？ 那今天 游戏， 你还玩你？你还敢讲？ 但说实在，我很好奇阿达要选哪一个？好，阿达就选 B 了，好吧？我想要知道 B 是什么。 哦，好， 哎、欸，对，搞不好有人选 B， 我完全不会选 B， 那是第几题？那是第几题？ 完蛋了！ 我随便抽，我哪记得20、20、20、25吧？ 二十几吗？25哦，有25。 哎、 欸欸、你还不错，你的短期记忆力很好哎、欸。 对啊，不然我记台词怎么会？ 好 ，B 的话，就是刚刚所说选择是什么？选择是武器的那种。 嗯。想跟危险的对象谈场刺激的恋爱，我觉得蛮准的、啊哎，明明就蛮准的吧？ 对了，你不要这么兴奋，怎么回事？刚发生什么事？你内在是选择 B 是不是？你故意给了一个假答案是不是？ 不是。手枪是危险的武器，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可以用来威胁他人，威胁威胁他人，或给予致命的伤害。 刚刚是那个， 你追求的是彼此在对到眼的瞬间变强烈的互相吸引，完全是一见钟情或掉入陷阱的人。 夜店咖， 酒店啊，香槟王，从见面 酒店才不是嘞，是夜店吧？ 从见面那一天起，便发展成深刻关系的激烈恋爱， 哇！ 哎、欸，我很喜欢这样的声音打，会吸引你的对象是有如逃犯般有点狂野的人，倾向选择价值观与自己世界完全不同的人。 可是这样会上钩的对象通常应该也是同性质的人 才，承认吧？对，我知道你已经想要承认了。 我现在正在存钱。我房子就要买在女子监狱旁边， 出来一个爱一个， 危险， 出来一个爱一个， 第一站， 超危险的感觉。 国内就是。监狱前第一排有没有？ 对对对， 很便宜，但是我并不是因为便宜才买它的，是因为它在女子监狱。 女子监狱， 对，女子一逃出来想说、啊、去这一家，去这一家。 等下，女子逃出来，而且要找逃狱的。 对，要逃狱的，要逃狱的。我要在逃狱，而且我不是选在那个监狱门口，因为不可能从门口逃出来嘛。我会弄一个看着哦，这个地方最有可能逃出来，我就在这边买逃狱第一排。 然后你就拿着这个板子 ，I love you， 这样在旁边，他一逃出来给他这个。 无论对象， 然后进来的时候我在大便，我就没穿。 哎、欸，你真的很激情，很狂野， 是不是？ 是哎、欸，哎、欸、哎、欸，这样的人，大家应该真的蛮有兴趣的吼。以交往来说 ，Desperado， 我觉得你们很猛。OK， 哦，还好这个没有、这个题目，我是安全下装的感觉。 哎、欸，对，真的是蚕宝宝型， 我是安全的人， 猪笼草型。逃狱收容所型，我才不会选手枪嘞！ 你不要就直接看起来好不好？你待会结束自己 慢慢看。好啦，那如果大家对心理测验有兴趣的话呢，希望去找各种心理测验来彼此测试一下彼此之间友谊的坚固的程度啦，像我们今天大概就破坏殆尽了，好不好？但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北京 同号的，你刚是不是害羞了？ 没有， 你刚认真害羞吗？ 去死！ Okay, 这到底是什么烂？ 我再也不要玩这个游戏，好可怕！出题都很可怕。 从联谊所感到的不满，可以知道你是否容易外遇。 没有没有，我不是买这个的目的，不是因为这个 slogan，、我只是觉得这个超深层心理。 好，你不要再解释了，越解释越黑。 他是不是本来用塑胶膜封起来？ 你还没有付钱， 你只能看那个。 我没有只看外表做决定，没有我看这边有没有那个黑线很多。 完全没有黑线啊， 图片比较多的感觉。 都是字。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希望你们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想知道我们演出活动或有任何活动的呢，请追踪我们 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IG 的账号。那我们今天这个心理测验呢，就到此结束啦。 是的， 我们下次见， 拼拼， 白富美， 拜拜， 拜拜。你这。 偷了这 什么烂节目？ 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人格啊，一直呛。